场面。你说再美的花火灿烂也只是瞬间，转眼就会消失不见。坠落地面，捡起了花火，一点一点，就在那一刻闪亮你的镜片，那是我见过最美丽的画面，那是我见过最美丽的画面。 漫画家布劳恩的系列漫画作品《父与子》风行了几十年，如今再看到依然乐趣十足。相信所有看过《父与子》的人都不会不被漫画中那对天真纯质、风趣可爱的父子逗得哈哈大笑，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。送上腾格尔演唱的《父与子》。 是你创造了这个家，创造了我，是你拉着我的手，从昨天走到现在。啊，我亲爱的爸爸，你是我最崇敬的。想的爸爸，你是我未来的偶像。 当你拖着疲惫的身躯，结束了一天的劳动，当你走进这树 被人打倒在地，在那长长的黑夜里，我被人欺骗上当。没有的是亲爱的爸爸，这只是你心痛的梦话，因为我不是不行的人，因为我有一个爸爸。我要分担你的忧和愁，不再让你为我总担心，你将永远牵着我的手，走向没有尽头的未来。 母爱一样无私，他不求回报。父爱是一种默默无闻、寓于无形之中的一种感情，只有用心的人才能体会。让我们用歌曲《父亲的草原，母亲的河》送上最真挚的问候，祝天下所有的父亲、母亲平安健康。 父亲曾经形容草原的景象，让他在天涯海角也总不能相忘。母亲总爱描摹那大河浩荡，奔流在蒙古高原，我遥远的家乡。终于见到辽阔大地，站在芬芳的草原上，我泪落如雨。河水在传唱着祖先的祝福，保佑漂泊的孩子到回家的路。 能用母语来的诉说，请接纳我的悲伤，我的欢乐。我也是高原的孩子啊，心里有一首歌，歌中有我父亲的草原，我父亲的 节目最后一首歌送上宋祖英演唱的《大地飞歌》，古月代表编辑才涛感谢您的收听，祝愿您一天好心情。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记忆的唱片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旅行号1073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灯熄灭了，月亮是寂寞的眼，静静看着